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2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无边际品第23-4。儿时俱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诸法，是时菩萨摩诃萨与色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与受想行识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与儿时不见色乃至识故，于眼处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于耳鼻舌身意处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与儿时不见眼处乃至意处故，于色处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与声香味触法处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与儿时不见色处乃至法处故，与眼界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于耳鼻舌身意界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于儿时不见眼界乃至意界故，与色界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与声香味触法界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与儿时不见色界乃至法界故，与眼识界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于耳鼻舌身意识界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与儿时不见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故，于眼处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于耳鼻舌身意处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与儿时不见眼处乃至意处故，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与儿时不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故。 与布施波罗蜜多，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以不施舍为我，与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以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于儿时，不见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故。与内空，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与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于儿时，不见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与思念住，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于儿时，不见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故。如是乃至，与佛实力，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与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可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于儿时，不见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故。与一切三摩地门，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与一切陀罗尼门，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可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于儿时，不见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故。乃至与一切智，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无受无取，无住无着，亦不施舍为我，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当于儿时，不见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故。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色，亦不见受想行识，何以故？色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眼处，亦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何以故？眼处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色处，亦不见声香味触法处，何以故？色处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眼界，亦不见耳鼻舌身意界，何以故？眼界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色界，亦不见声香味触法界，何以故？色界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眼识界，亦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何以故？眼识界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眼处，亦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何以故？眼识等性空，无生灭故。 不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何以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布施波罗蜜多，亦不见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故，布施波罗蜜多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内空，亦不见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可以故，内空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思念住，亦不见思正断，乃至八圣道止。可以故，思念住等性空，无生灭故。如是乃至不见佛实力，亦不见思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佛实力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一切三摩地门，亦不见一切陀罗尼门。何以故？一切三摩地门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法界，亦不见真如、实际、不碎界、安隐界等。何以故？法界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等性空，无生灭故。不见一切智，亦不见刀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一切智等性空，无生灭故。舍尊，色不生不灭，即非色；受想行识不生不灭，亦非受想行识。所以者何？以色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色不生不灭，即非色；受想行识不生不灭，亦非受想行识。世尊，眼处不生不灭，即非眼处；耳鼻舌身意处不生不灭，亦非耳鼻舌身意处。所以者何？以眼处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眼处不生不灭，即非眼处；耳鼻舌身意处不生不灭，亦非耳鼻舌身意处。世尊，色处不生不灭，即非色处；声香味触法处不生不灭，亦非声香味触法处。所以者何？以色处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色处不生不灭，即非色处；声香味触法处不生不灭，亦非声香味触法处。世尊，眼界不生不灭，即非眼界；耳鼻舌身意界不生不灭，亦非耳鼻舌身意界。所以者何？以眼界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眼界不生不灭，即非眼界；耳鼻舌身意界不生不灭，亦非耳鼻舌身意界。世尊，色界不生不灭，即非色界；声香味触法界不生不灭，亦非声香味触法界。所以者何？ 以色界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可以过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色界不生不灭，即非色界。生相未出法界不生不灭，亦非生相未出法界。世尊，眼识界不生不灭，即非眼识界。耳鼻舌身意识界不生不灭，亦非耳鼻舌身意识界。所以者何？一，眼识界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眼识界不生不灭，即非眼识界。耳鼻舌身意识界不生不灭，亦非耳鼻舌身意识界。世尊，眼处不生不灭，即非眼处。耳鼻舌身意处不生不灭，亦非耳鼻舌身意处。所以者何？以眼处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眼处不生不灭，即非眼处。耳鼻舌身意处不生不灭，亦非耳鼻舌身意处。世尊，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生不灭，即非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生不灭，亦非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所以者何？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生不灭，即非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生不灭，亦非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世尊，不施波罗蜜多不生不灭，即非不施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不生不灭，亦非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以不施波罗蜜多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不施波罗蜜多不生不灭，即非不施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不生不灭，亦非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内空不生不灭，即非内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生不灭，亦非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所以者何？以内空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内空不生不灭，即非内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生不灭，亦非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四念住不生不灭，即非四念住。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不生不灭，亦非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所以者何？以四念住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 是故思念住不生不灭，即非思念住。四正断乃至八生道之不生不灭，亦非四正断乃至八生道之。世尊，如是乃至佛实力不生不灭，即非佛实力。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生不灭，亦非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所以者何？以佛实力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可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佛实力不生不灭，即非佛实力。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生不灭，亦非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世尊，一切三摩地门不生不灭，即非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不生不灭，亦非一切陀罗尼门。所以者何？以一切三摩地门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一切三摩地门不生不灭，即非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不生不灭，亦非一切陀罗尼门。世尊，法界不生不灭，即非法界。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不生不灭，亦非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所以者何？以法界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法界不生不灭，即非法界。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不生不灭，亦非法界。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世尊，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生不灭，即非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生不灭，亦非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可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生不灭，即非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生不灭，亦非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世尊，一切智不生不灭，即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生不灭，亦非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以者何？以一切智等与不生不灭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以不生不灭法非一非二非多非别。是故一切智不生不灭，即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生不灭，亦非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色不二即非色，受想行识不二亦非受想行识，眼处不二即非眼处，耳鼻舌身意处不二亦非耳鼻舌身意处，色处不二即非色处，声香味触法处不二亦非声香味触法处，眼界不二即非眼界，耳鼻舌身意界不二亦非耳鼻舌身意界，色界不二即非色界，声香味触法界不二亦非声香味触法界，眼识界不二即非眼识界， 耳鼻舌身意识界不二，亦非耳鼻舌身意识界。眼处不二，即非眼处。耳鼻舌身意处不二，亦非耳鼻舌身意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二，即非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二，亦非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施波罗蜜多不二，即非不施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不二，亦非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内空不二，即非内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二，亦非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四念住不二，即非四念住。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不二，亦非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如是乃至佛实力不二，即非佛实力。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二，亦非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切三摩地门不二，即非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不二，亦非一切陀罗尼门。法界不二，即非法界。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不二，亦非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二，即非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二，即非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切智不二，即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二，亦非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色入无二法术，受想行识入无二法术，眼处入无二法术，耳鼻舌身意处入无二法术，色处入无二法术，声香味触法处入无二法术，眼界入无二法术，耳鼻舌身意界入无二法术，色界入无二法术，声香味触法界入无二法术，眼识界入无二法术，耳鼻舌身意识界入无二法术，眼处入无二法术，耳鼻舌身意处入无二法术，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入无二法术，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入无二法术，不施波罗蜜多入无二法术，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入无二法术，内空入无二法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入无二法术，四念住入无二法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入无二法术，如是乃至佛实力入无二法术，死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入无二法术，一切三摩地门入无二法术，一切陀罗尼门入无二法术，法界入无二法术，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入无二法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入无二法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入无二法术，一切智入无二法术，道相智一切相智入无二法术， 第二番远离品第24之一。儿时具受舍利子问善现言，如仁者所说，若识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诸法者，云何菩萨摩诃萨？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观察诸法？儿时，具受善现对曰：尊者所问云何菩萨摩诃萨者，舍利子，勤求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故，名菩萨。具如实觉，能辨了知一切法相，而无所执，故复名摩诃萨。时舍利子又问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能辨了知一切法相而无所执？善现对曰：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一切色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受想行识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眼处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耳鼻舌身意处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色处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声香味触法处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眼界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耳鼻舌身意界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色界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声香味触法界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眼识界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耳鼻舌身意识界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眼处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耳鼻舌身意处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不施波罗蜜多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内空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四念住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相而无所执，如是乃至如实了知一切佛实力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三摩地门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陀罗尼门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法界相而无所执，如实了知一切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相而无所执，乃至如实了知一切智相而无所知，如实了知一切道相智一切相智相而无所知。时舍利子问善现言：复何名为一切法相？善现对曰：舍利子，若由如是诸形相状表知诸法是色，是声，是香，是味，是触，是法，是内，是外，是有漏，是无漏，是有为，是无为， 此等名为一切法相。不辞舍利子，尊者所问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者，舍利子，有圣妙慧，远有所离，故名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言，此与何法而能远离？善现答言，此与诸蕴、诸处、诸界、诸烦恼见及六趣等皆能远离故，名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有圣妙慧，远有所到，故名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言，此与何法而能远到？善现答言，此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能远道，故名般若波罗蜜多。此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能远道，故名般若波罗蜜多。此与四念住乃至八声道之皆能远道，故名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乃至此与佛势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能远道，故名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于此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能远道，故名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由此因缘说为般若波罗蜜多。复次舍利子，尊者所问云何观察诸法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观察色乃至识，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极净非不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眼处乃至意处，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极净非不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色处乃至法处，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极净非不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眼界乃至意界，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极净非不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色界乃至法界，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极净非不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眼识界乃至意识界，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不愿，非极净非不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眼处乃至意处，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极净非不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非常非无常， 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洁净非不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极静非不极静，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洁净非不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洁净非不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如是乃至观察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洁净非不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观察一切三摩地门，一切陀罗尼门，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洁净非不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如是乃至观察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非洁净非不洁净，非远离非不远离。舍利子，此等名为观察诸法。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作如是观察诸法。儿时具受舍利子问善现言，仁者何缘作如是说？色不生不灭，即非色；受想行识不生不灭，亦非受想行识。如是乃至一切智不生不灭，即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生不灭，亦非道相智，一切相智。善现对曰：舍利子，色色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性空，此性空中无生无灭，亦无色乃至识。由此故说，色不生不灭，即非色；受想行识不生不灭，亦非受想行识。舍利子，如是乃至一切智，一切智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性空。此性空中无生无灭，亦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此故说，一切智不生不灭，即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生不灭，亦非道相智、一切相智。儿时，具受舍利子问善现言：仁者何缘作如是说？色不二，即非色；受想行识不二，亦非受想行识。如是乃至一切智不二，即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二，亦非道相智，一切相智。善现对曰：舍利子，若色 若不二，若受想行识若不二，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由此故说，色不二即非色，受想行识不二亦非受想行识。舍利子，如是乃至，若一切智若不二，若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不二，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由此故说，一切智不二即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二亦非道相智一切相智。儿时具受舍利子问善贤言，仁者何缘作如是说，色入无二法术，受想行识入无二法术，如是乃至一切智入无二法术，道相智一切相智入无二法术？善贤对曰：舍利子，色不异，无生无灭，无生无灭不异色，色即是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是色，受想行识不异，无生无灭，无生无灭不异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即是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是受想行识。由此故说，色入无二法术，受想行识入无二法术。舍利子，如是乃至一切智不异，无生无灭，无生无灭不异一切智，一切智即是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异无生无灭，无生无灭不异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即是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是道相智一切相智。由此故说，一切智入无二法术，道相智一切相智入无二法术。而使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识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观察诸法，是时菩萨摩诃萨见我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者无生毕竟禁锢，见色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识无生毕竟禁锢，见眼处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意处无生毕竟禁锢，见色处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法处无生毕竟禁锢，见眼界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意界无生毕竟禁锢，见色界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法界无生毕竟禁锢，见眼识界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意识界无生毕竟禁锢，见眼处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意处无生毕竟禁锢，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毕竟禁锢，见不识波罗蜜多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般若波罗蜜多无生毕竟禁锢，见内空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无性自性空无生毕竟禁锢，见四念住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八圣道之无生毕竟禁锢，如是乃至见佛实力无生毕竟禁锢，乃至见十八佛不共法无生毕竟禁锢，见一切三摩地门无生毕竟禁锢，见一切陀罗尼门无生毕竟禁锢，如是乃至见一切智无生毕竟禁锢，见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毕竟禁锢， 见一生法无生，毕竟禁锢。见一生无生，毕竟禁锢。见欲流法无生，毕竟禁锢。见欲流无生，毕竟禁锢。见一来法无生，毕竟禁锢。见一来无生，毕竟禁锢。见不还法无生，毕竟禁锢。见不还无生，毕竟禁锢。见阿罗汉法无生，毕竟禁锢。见阿罗汉无生，毕竟禁锢。见独觉法无生，毕竟禁锢。见独觉无生，毕竟禁锢。见一切菩萨法无生，毕竟禁锢。见一切菩萨无生，毕竟禁锢。见诸佛法无生，毕竟禁锢。见诸佛无生，毕竟禁锢。见一切有情法无生，毕竟禁锢。见一切有情无生，毕竟禁锢。卷第423。